今次是我第二篇信息讲因信称义。 这是我第二篇的信息讲到因信称义。 上一篇道呢是大约一月尾的时候讲的。 上次我讲到大概一月份的时间。 所以我简短summarize 一下上一篇道的主要主题。 我稍微简单的把上次的讲道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因信称义是神的工作。 因信称义是神的工作。 是神称罪人为义人。 是神称罪人为义人。 他是用一个在我们身外的义。 他是神用我们在身外以外的一个义。 来称我们为义人。 来称呼我们为义人。 这个身外的义就是耶稣的义。 这个身外的义是耶稣的义。 所以称义是一个地位上的改变。 所以称义是一个地位上的改变。 我们的属性在称义那一刹那是没有改变。 我们的属性在那个称义的一刻是没有改变。 称义那一刹那我们仍然是罪人。 在称义的那个一刹那我们还是一个罪人。 这个很重要要记住，因为这篇道会用到这个的。 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今天的信息也会用到这一点的。 当然我们基督徒的属性会改变。 当然我们基督徒的属性会改变。 但是这个是在成圣过程中的改变。 但是这个是在成圣过程里面的改变。 成圣是在称义之后。 成圣是在称义以后。 好了，我们今天的道呢， 所以我们今天讲得到了， 就再继续研究因信称义两个问题。 我们继续的研究因信称义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可以让我们称义？ 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让我们可以称义呢？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耶稣基督的好处， 耶稣基督的好处 是用什么原则给了我们， 用什么原则来给我们。 好了，我们第一个问题， 我们第一个问题， 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好处能够令我们称义？ 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好处让我们可以称义呢？ 几个月前， 几个月前 我看电视， 我看一个 电视 论及这个基督教， 讲到一个基督教， 访问一个十岁的小蚊仔， 访问一个十岁的小孩小女孩。 这个人问这个小蚊仔， 问这个女孩子， 你可不可以将基督教主要的嘢 summarize 俾我听？ 你可不可以把基督教你的信仰告诉我是什么？ 这个女仔即刻讲， 这个女孩就这样说：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我就去天堂。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所以我可以到天堂去。 他立刻加一句很重要的，这个小孩子 他立刻加一句话很重要了， 他说这些是我 This is all I need to know。 他说 This is all I need to do。 All I need to know。 This is all I need to know。 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耶稣基督所做的事， 如果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 只是为你的罪死， 只是为我们的罪死， 你去不到天堂， 你去不到天堂， 你停留在创世纪里面， 你会停留在创世纪， 你永远去不到启示录那个新天新地， 你永远不会去到那个启示录里面讲的新天新地。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个 point 就是这样， 这个重点就是在这里。 如果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正是为你的罪而死， 如果耶稣基督所做的单单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就只是变成一个无罪的人，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无罪的人。 但是一个无罪的人不是一个义人， 但是一个无罪的人不是一个义人。 义是多过无罪的， 是超过那个无罪的。 我举一个例， 我举个一个例子， 如果有人去一个公司申请一个工作， 有个人去一个公司申请一个工作， 我们第一步， 第一步 就 check 下他有没有犯罪的记录， 我们去查查他有没有一个犯罪的记录， 他的案底一定要干净， 他的案底会必须要干净。 但是如果他没有犯罪的案底呢？ 如果他没有犯罪的记录呢？ 未必等于佢一定攞到呢份工作， 不相等于他能够拿到这个工作。 呢个人一定要做啲好嘅嘢， 这个人必须要做一些好的事情， 一啲正面好嘅嘢， 要做一些正面好的事情， 先至可以攞到呢份工作嘅， 才能够拿到这个工作。 举例， 举个例子， 佢有 GPA 4.0 啦， 他学校学分 GPA 能够4.0， 或者学校玩呢个排球。 或者在学校里面打这个排球， 证明他有teamwork 的精神， 证明他可以跟别人一个同一个 teamwork。 同一样说法，如果你只是没有罪的案底， 如果你没有单单那个罪的记录， 你去不到天堂的， 你是去不到天堂的。 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为我们死， 如果耶稣基督单单为我们死， 洗清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一切罪， 我们就没有罪的案底， 我们没有罪的记录， 你就回到伊甸园， 你就回到伊甸园， 去亚当未犯罪之前的光景， 回到 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的光景。 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做两样东西， 所以耶稣基督必须做 两样事情。 第一，他要洗干净我们的罪， 他要洗干净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在律法之下没有罪， 我们在律法以下我们是没罪， 他就在十字架死为我们做这件事，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做这个事情。 第二，他要为我们赚取正方面的义， 他要为我们赚取正方面的义。 他怎么做啊？ 他怎么做呢？ 他活在这个世界32年， 他活在这个世上32年， 他做什么啊？ 他做了什么呢？ 他积极地， 他积极地 完成， 完成 fulfill 完成 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 主要是什么啊？ 主要是什么呢？ 顺服于神以至于死， 就是顺服于顺服于神以至于死。 所以在称义那一刻， 所以在这个称义那一刻， 是一个双重的交易， 是一个双重的交易。 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 算在耶稣身上， 是算在耶稣基督身上。 他生前为这个义考试， 为这个义考试， 拿到 GPA 4.0， 他拿到这个 GPA 4.0， 将个结果算在我们身上， 他把这个结果算在我们身上， 这样也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圣经里面哪里讲这个双重的交换呢？ 圣经里面哪里讲到这个双重的交换呢？ 罗马书第四章，如果你看阿伯拉罕和大卫这个例子呢， 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五章，亚伯拉罕，这个几第四章，亚伯拉罕跟大卫的例子， 就会讲出来了， 就会讲到了。 但是这个呢，需要很详细的释经才可以讲清楚。 但是这个需要很详细的释经才可以看到。 今天没有时间了， 因为今天没时间。 如果你们懒惰不想查圣经的呢？ 如果你懒惰不要看圣经的话， 圣经有一段经，有一句经文。 圣经里面有一句的经文， 是将我正话讲到个双重交换讲得很详细很清楚的， 就把我刚才讲到这个双重交换讲得很清楚。 英国神学家 John Stott， 英国的神学家 John Stott， 他说这句经文， 他说这句的经文 就足够证明我正话讲到个双重交易， 他说这个句话就可以能够证明我刚才讲到这个双重的交换。 这句话呢，就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 这句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 他是这样讲的， 这样说的， 使那无罪的， 他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替我们成为罪， 以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成为神的义。 上一半经文， 上一半的经文 是讲我们的罪算在耶稣身上， 是讲到我们的罪是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下一半的经文就讲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这个双重交易呢，有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这个双重的交易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在这个双重交易那一刹那， 在这个双重交易的一刹那， 双方面的属性是没有改变的， 双方面的属性还没有改变的。 当我们的罪算在耶稣身上， 当我们的罪算在耶稣基督身上， 耶稣不会变成有罪的属性， 耶稣基督不会变成有罪的属性。 同样，当耶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当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属性不是变成义的属性， 我们的属性不会变成义的属性。 称义是一个纯粹在神的眼中， 称义纯粹在神的眼光， 一个地位的改变， 是一个地位的改变。 好了，我们讲第二条问题了。 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了。 第二条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好处， 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好处， 怎样变成我们的， 怎么变成我们的。 答案已经讲了， 答案已经讲了， 讲了好少， 讲了一点点。 答案就是这个用一个原则来将这个好处给我们， 就是用一个原则来赐给我们。 这个原则叫做算在你身上， 就是说算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今天用罗马书， 我们今天用罗马书 第五章12到19节来研究算在你身上这个原则， 算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原则。 好了，开始的时候呢， 好了，开始的时候 好紧要，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在罗马书位置在哪里。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它在罗马书是一个什么的位置。 它是位置于第五章的结尾， 它是位置于第五章的结尾， 第六章的开始。无形中在第五章之后， 无形中就是在第五章之后， 第六章开始， 第六章的开始， 这段经文就坐定在那里。 这段经文就是在哪里？ 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为什么这样重要呢？ 因为第五章，第二章到第五章， 因为从第二到第五章， 保罗是解释因信称义这个真理。 保罗是解释什么叫因信称义的。 第六章开始， 第六章开始， 讲一个新的真理， 讲一个新的真理， 就是成圣的真理， 就是讲到成圣的真理。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至十九节，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十九节， 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 好紧要， 是很重要的。 它是用来大结局地讲称义这个真理， 它是用来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这个结果。 那这个大结局呢，好奇怪哦。 这个大结果是很奇怪的。 那这个大结局讲乜嘢啊？ 这个大结果讲了什么呢？ 讲亚当同耶稣的比较。 是用来讲到亚当跟耶稣的比较。 问题。点解要用亚当来做称义的大结局？ 为什么要用亚当来做这个称义的大结局？ 答案是这样的， 答案就在这里。 因为称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称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算在你身上这个原则， 就是算在我身上的原则。 问题来了，那为什么亚当这个故事， 为什么亚当这个故事 来帮助我们明白算在你身上这个原则呢？ 怎么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算在我身上的这个原则呢？ 你要记住， 保 罗写这个书信那时候， 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 很多听众是犹太人， 很多听众都是犹太人。 保罗常常用旧约的经文来解释他的真理， 保罗常常用旧约的经文来解释他的真理， 来帮助犹太人明白保罗讲的真理， 来帮助犹太人来明白保罗所讲的真理。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了。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了。 究竟亚当这个故事啊， 究竟亚当这个故事 怎样来让到犹太人明白算在你身上这个真理呢？ 怎么让犹太人来明白算在你身上的这个道理呢？ 我相信保罗这个意思的， 我相信保罗是这个意思的。 他说犹太人， 说犹太人， 你不要以为算在你身上这个很新奇的一个概念， 你不要以为这个算在你身上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神奇的道理。 如果你去看你自己的旧约圣经， 如果你去看你们的旧约圣经， 就在里面了， 已经在里面了， 开始的时候就在里面， 开始的时候已经在里面了， 去到圣经开始创世纪的时候， 回到圣经开始的时候创世纪， 其实呢， 其实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第一个运用算在你身上的真理呢， 第一个应用算在你身上的这个真理呢， 就是运用在亚当身上， 就是应用在亚当的身上， 用这个算在你身上这个原则， 用这个算在你身上的这个原则， 我们就堕落， 我们就堕落， 用同一个原则， 用同一个原则， 耶稣基督将我们救出来， 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 嗱，呢个我就认为保罗点解将亚当故仔讲出嚟？ 所以我想，为什么保罗把亚当的故事讲出来？ 嚟帮助佢哋明白算在你身上呢个真理。 嚟帮助他们明白算在你身上这个道理。 呢个算在你身上个真理， 这个算在你身上的真理， 系称义里面不可缺少嘅真理。 是称义里面不能缺少的一个真理。 好啦，差唔多我就开始讲呢个释经解释呢段经文啦。 我现在用释经来解释这个经文。 罗马书五章十二至十九节。 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十九节。 嗱，好多解经家， 很多解经家 啊，包括十九世纪， 包括十九世纪， 普林斯顿神学院。 普林斯顿的神学院， 一个杰出的归正神学家， 有个杰出的归正神学家， 叫 Charles Hodge， 叫 Charles Hodge， 他对这段经文我是印了给你们看的解释，印了给你们参考， 这段解释我已经把它 印出来给你们看。 他们这个神学家有个很重要的看到， 这个神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看到， 他说这段经文里面， 他说这段经文里面 其实的主要重点呢， 其实这个重点 只是三段经文， 只是三段的经文， 就是第十二节、 十二节、 十八到第十九节、 十八到十九节， 那十三到第十七节呢， 十三到十七节呢， 在一个括号的里面， 是这个括号里面， 无形中 胡英松， 他们不是最重要的主题， 这个是不最重要的主题， 在这个括号里面， 在这个括号里面， 是帮助我们明白这三句主题里面 的东西， 是帮助我们明白这三个主题里面的东西。 好了，我们就研究将这三段经文印出来， 我们把这 三段的经文拿出来看， 十二、 十二节、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九， 来我们读一读， 我们一起来念。 这里说，我读快一点了，因为第二十二节， 十二节， 最穷一人入到世界， 最穷一人进到世界， 然后到最尾那里，众人犯了罪， 众人犯了罪， 跳到第十八节， 跳到十八节， 因此一次的过犯，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被定罪， 众人都被定罪， 一次的义行， 一次的义行， 众人得称义得生命， 众人得称义得生 命。第十九节， 十九节， 一人的叛逆， 一人的叛逆， 我们变成罪人， 众人成为罪人， 一人的顺服， 一人的顺服， 众人变为义， 众人变为义。 好了，个图画很清楚， 这个图画很清 楚，大图画是讲什么？ 这个大图画是讲什么呢？ 亚当一个人， 亚当一个人， 令到我们堕落， 令我们堕落， 耶稣一个人， 耶稣一个人 救回我们出去， 叫我们出去， 看这么多， 就这么讲。 好了，我们研究里面的内容， 我们来研究里面的内容。 其实这三段经文有三个主要的 idea， 很重要的， 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 point 第一个 point， 第一个 point 在十二节里面， 十二节里面， 最穷一人入到世界， 最穷一人进到世界， 令到我们十八节里面， 让我们看到 让我令到我们十八节看到 定了罪， 我们被定罪， 让到我们十九节里面， 让我们看到十九节里面 成为罪人， 成为罪人， 是这么简单， 都是这样简单，简单， 问题是这样， 问题就是这样， 乜嘢原则， 什么原则， 将亚当一人的罪， 把亚当一人的罪 变成我们所有人定罪， 变成我们所有人都定罪，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原则， 如果明白这个原则， 我们就会明白同一个原则， 我们就会明白同一个的原则，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为我们称义， 为我们称义， 关键呢， 关键呢， 就是第十二章，第十二节里面， 就是在十二节里面 最尾这句说话， 最末的 这句话， 众人都犯了罪， 众人都犯了罪， 如果我们明白， 如果我们明白 用什么的原则， 用什么的原则 令到亚当一人的犯罪， 让亚当一个人的犯罪 令到我们个个人都犯了罪， 让我们众人都犯了罪， 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 我们就明白为什么 我们个个人都被定罪，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定罪， 如果你明白这个原则的话， 如果你明白这个原则的话， 全段经文迎刃而解了， 全段的经文就迎刃而解， 有两个不同的解释来解释众人都犯了罪， 有两个不同的解释来解释什么叫 众人都犯了罪， 第一个解释的原则呢，是基于算在你身上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就是基于算在你身上这个原则， 亚当是我们的头， 亚当是我们的头， 众人都犯了罪， 众人都犯了罪，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 就是众人都在亚当里犯了罪， 就是众人都在亚当里犯了罪， 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在场的， 亚当犯罪上我们不在场， 但是他的罪， 但是他的罪 算在我们身上， 算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被定罪， 我们就被定罪， 好，举个例， 举个例子， 布什总统 Bush 命令攻打伊拉克， 他命令去攻打这个伊拉克， 他命令在那一刻， 他在命令的这个时间， 在白宫里面， 在白宫里面， 你不在场的， 你不在场的， 我们也都没有个人去命令这个攻打伊拉克， 我们没有个人去命令去打这个伊拉克， 但现在所有恐怖分子呢， 但是现在所有恐怖分子 将这样东西， 把这样的事情 算在美国公民的身上， 是算在美国的公民身上， 你如果去去旅游呢， 如果你去旅游的话， 最好就将你的美国护照收埋了， 最后把你的美国的护照收起来， 这个恐怖分子就是找这些美国护照的人杀他们， 这些恐怖分子是要去找一些美国公民来杀他们。 第二个解释众人都犯了罪是怎样的呢， 这个解释众人都犯了罪是怎么呢， 就是说众人都犯了罪的意思呢， 众人都犯了罪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每日个人的罪行， 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罪性、罪行、 罪行、罪行， 罪行， 因为我们每人都犯罪，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罪， 就定罪啦， 就定罪啦。 问题就是咁喎， 问题就是这样啦。 点解亚当一个人嘅犯罪？ 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的犯罪 令到我哋每个人都犯罪？ 怎么让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 都有罪行， 都有罪行。 答案。 答案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因为亚当的罪性， 因为亚当的罪性 遗传了给我们， 遗传给我们， 每个人都有个罪性， 每个人都有个罪性， 这些罪性就让我们有罪行， 这个罪性就让我们有这个罪行， 这些罪行就令到我们被定罪， 这罪行就让我们被定罪。 好了，这个是两个不同解释这个众人都犯了罪， 这个是两个不同解释，解释到众人都犯了罪。 好多归正神学家， 很多归正神学家， 他们呢认为算在你身上这个解释， 他们都认为算在你身上这个解释 是比较正确， 是比较正确。 第二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是有问题， 是有问题。 我相信他们是对的。 我相信他们是对的。 那如果你想用个人日日的罪行， 是用你个人每天的罪行 来解释众人都犯了罪， 来解释这个众人都犯了罪， 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在13-14节讲出来。 这个问题就是在13-14节里面讲到。 你记住13-14节呢是括号里面的。 你记住13-14节是在括号里面。 它不是主题。 它不是主题。 它是解释12节里面究竟是讲什么。 它是用来解释12节里面讲是什么。 我很简单将13-14节的内容用普通话讲一遍。 我现在简单的用普通话来讲13-14节里面的内容。 他是说这样， 他是这样说， 因为如果我们日日的罪行， 因为我们每天的罪行 是令到我们死， 是让我们死， 这样的话呢， 这样说的话， 如果没有律法给我们去违背呢， 如果我们没有一些律法给我们去违背， 我们就不应该死了， 我们就不该死了。 但是亚当到摩西那段时间呢， 从亚当到摩西的时间里， 律法都未显现出来， 律法还没有显现出来， 但这些人已经死了， 但是这些人都死了。 那如果你说这些人的死是不是因为违背良心的律法呢？ 你说这些人死因为他们违背良心的死。 保罗说有些人他没有犯过任何律法，在这段时间内都死。 保罗说有些人没有犯这些律法，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也死了。 问题就是了， 问题这样了， 什么原因令到这些人会死呢？ 什么原因让他们会死呢？ 答案就是， 答案呢， 因为亚当的罪算了在他们身上。 因为亚当的罪算在他们身上。 我用一个故事来解释我刚才讲的东西。 我用个故事来解释我刚才讲的。 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啊、好奇怪哦。 好奇怪。 这个地方的高速公路呢完全没有个 speed limit 的 sign 在这里。 就是高速 公路上面没有一个牌子说这个那个速度是什么。 你去监牢看一看呢， 你去那个监牢 坐满晒人， 坐满了人。 你问那个狱卒， 你问那个监牢里面的狱卒， 他们为什么拉晒坐监， 为什么他们都是坐牢了？ 个警察就说了， 警察这样说， 因为他们超速， 他们超速 犯规。那你就说了， 你就说 有没有搞错，所有高速公路完全看不到 speed limit 的 sign， 就是高速公路上没有这个牌子说这个速度是什么。 那个警察说呢， 这个警察说、 啊、我们不用这些 sign 的， 警察说我们不用这些 sign， 因为他们的祖宗， 他们的祖宗， 当他们的祖宗开车的时候呢， 他们的祖宗开车的时候 有这些 speed limit 动在这 里，有这些速度的牌子放在哪里， 他们这个祖宗完全超速， 他们的祖宗完全超速， 他们现在是他们的后代， 他们是他们的 后代。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祖宗的罪， 在这个地方他们祖宗的罪 算在这人身上， 就是算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坐监呢， 所以他们就坐牢坐牢。 那 你就说了， 你就说 哇，是不是发神经， 你是神经病、 啊、不公平、啊、 这不公平嘛， 他们这些人 不好像他们祖宗一样的， 他们这些人不像他们祖宗一样嘛。 这个警察就说了， 这个警察说 是吗， 是吗， 我今日如果放晒佢哋出去咧， 我今天把他们放出去， 听日佢哋又翻嚟坐监噶啦。 啊，明天他们就会回来坐牢。 你问点解啊？ 你问为什么咯？ 警察就咁讲啦。 警察会说： 哦，因为佢哋每个人都惹晒佢祖宗嗰个超速嘅属性。 因为他每个人都有他们祖宗这个超速的属性。 我一动个牌喺度咧， 我翻一个牌子在哪里啊？ 佢就会超速噶啦， 他会就超速的。 又拉翻晒嚟， 又把他们抓回来了。 所以亚当一人嘅犯罪， 所以亚当一个人犯罪， 对于亚当后裔做咗两样好紧要嘅嘢， 把亚当后裔做成两样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佢系我哋嘅头， 他是我们的头， 佢嘅罪算咗喺我哋身上， 他的罪算在我们身上。 呢个发生于你未出世之前， 这个发生于在我们还没有出世， 你仲未识揸车嗰阵时， 你还没有会开车的时候。 第二样， 我哋遗传咗亚当嘅罪性， 我们维权亚当的罪性。 嗱，我哋唔可以否断呢样噶。 我们不可能否断这个事情。 律法一堆喺我哋面前。 这个律法放在我们面前， 我哋又犯咗佢噶啦。 我们就会犯罪。 所以原罪系有两个好紧要嘅原则喺里边。 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就是算在你身上， 就是算在你身上。 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 令到我们在神眼中地位改变到变成一个罪人， 让我们在神的眼光面前，我们神算我们为一个罪人。 第二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就是罪的污染， 就是罪的污染。 我们遗传了罪性来污染我们， 我们围成这个罪性来污染我们， 令到我们有罪行， 让我们有这个罪行。 那十三十四节主要的 point， 十三十四节里面那个重点 就是我们定罪， 是我们定罪， 是基于算在我身上这个原则， 是基于算在我身上这个原则， 不是基于污染我哋身上呢个原则， 不是基于污染我们身上这个原则。 咁你点知道同一个原则？ 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同一个原则呢？ 算在身上呢个原则， 算在我身上这个原则， 系用喺耶稣身上改变我哋喺神眼中嘅地位呢？ 是用来改变我们在神眼光当中的地位啦。 答案就喺十四节最后嗰句。 答案就在十四节最后那一句， 他说亚当乃是乃以后要来的人的预象， 就是亚当乃是乃以后要来人的预象。 换句话讲同一个原则算的原则用在亚当和耶稣身上， 是用在亚当跟耶稣身上， 一个来将我们的地位变为罪人， 一个把我们的地位变成罪人， 另外一个令我们的地位变为义人， 另外一个把我们的地位变成一个义人。 好了，在这里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呢， 保罗其实可以一跳就跳去十八节继续， 其实保罗可以一跳跳到十八节来继续，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他没有这样做， 他继续去十五十七节仍然在括号里面， 他继续在十五到十七节里面这个挂号里面， 他为什么这样做啊？ 为什么他这样做？ 因为他说虽然同一个原则算在你身上，这个原则 虽然同一个原则就是算在你身上，这个原则 用在基督和亚当的身上， 用在基督跟亚当的身上， 但是基督做出来的后果， 但是基督所做的效果 是远超于亚当累到我哋咁样嘅， 是远超亚当累啊， 将我哋变成咁样， 把我变成这样的。 嗱，呢个就系十五十七节嘅主要内容。 这个十五到十七节那个重要的内容。 我冇时间再分享呢度啦。 我们没有再时间再讲到了。 好啦，如果你听人正话我咁讲咧， 刚才你如果听到我所讲的， 如果你继续想用， 你继续要用 个人日日的罪行来解释众人都犯了罪， 如果你用个人罪每天的罪行来解释众人都犯了罪， 还有第二个很大的问题， 你会碰到另外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一去第十九节， 如果你去看十九节， 你就立刻看出来了， 你会立刻就看到。 第十九节我将它变成这样 来分析， 十九节我把它变成这样来分析， 有上半截， 有上半部， 下半截， 还有下半部。 很多神学家说呢，这段经文呢， 有很多神学家讲到这个经文呢， 是在数学上对称呢，是绝对天衣无缝的， 是数学上对称的一个很天衣无缝的一个对称。 上半截， 上半部 包含一个原则， 包含了一个原则， 令到我们变为罪人， 让我们变成一个罪人。 中间坐着照样这个字， 中间有这个照样这两个字， 照样这个字是有什么作用啊？ 照样这两个字有什么意思？ 它的作用就是这样， 它的作用就是这样。 它的下半截呢， 它的下半部 仍然都是用上半截的原则， 就是同样的用上半部的原则， 来令我们变为义人， 就是让我们变成义人。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 上半决有什么原则包含在里面， 上半部有什么原则包含在里面呢？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令我们变成罪人的原则呢， 假如说令我们 变成罪人的原则， 就因为亚当遗传罪性给我们， 是因为亚当把这个罪性遗传给我们， 令我们有罪行， 令我们有罪行。 咁呢， 这样呢， 你将十九节， 我们就用十九节， 咁样上半句就咁样翻译啦。 上半报就是这样翻译， 因为亚当的背叛， 因为亚当的背叛， 罪性遗传给我们， 罪性遗传给我们， 众人就犯罪啦， 众人就犯罪啦， 咁咪众人就变为罪人咯， 众人就变成罪人咯。 好啦，如果你用同样的原则， 若你用同样的原则 来解释下半句， 来解释下半部， 解释我们点解会变成义人， 来解释我们怎么来变成义人， 就会这样， 就会这样说， 因为耶稣的信服， 因为耶稣的信服， 个义的属性就遗传给我们， 义的属性就遗传给我们， 我们各个人就会行义行咯， 我们众人就会行义， 所以众人都变为义了， 所以众人也变为义了。 如果你这样解释下半句呢， 如果你这样的解释下半部， 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就是这样， 即是说， 就是说 称义， 称义 是基于我们属性变为义， 是基于我们的属性变为义。 我再讲一次，称义， 我再讲称义 是基于我们属性变为义， 是基于我们的属性变为义。 如果你这样解释呢， 如果你这样解释， 完全毁灭了因信称义这个原则， 完全毁灭因信称义这个原则。 保罗在两第二章第五章那段时里面， 保罗在第二章到第五章里面 强调一样东西， 强调一样东西， 称义是我们地位上的改变， 称义是我们地位上的改变， 不是属性上的改变， 不是一个属性上面的改变， 称义那一刻， 称义那一刻， 我们属性仍然是一个罪人， 我们的属性仍然是一个罪人。 好了， 好， 如果你用算在你身上这个原则， 如果你用这个算在你身上的原则 解释第十二节， 解释十二节， 放落第十九节里面， 放在十九节里面， 十九节上面和下面， 十九节上面跟下面 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十九节这样解了， 十九节这样解， 因亚当的叛逆， 因亚当的叛逆， 罪算在众人身上， 罪算在众人身上， 众人就成为义人，罪人， 众人成为罪人， 同一个原理照样， 照样了， 因耶稣的信服， 因耶稣的信服， 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众人就成为义， 众人也成为义。 好了，解经解完了， 好了，解经已经解完了， 希望你们大家不会有头晕， 希望大家没有 头晕， 我很简短这样结束， 很简短简短的结束。 究竟这段经文 so what? 究竟这段经文又怎么样呢？ 知道来做什么？ 知道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今日二十一世纪这段经文有什么用？ 对我们二十一世纪我们有什么用呢？ 很重要， 是很重要， 就是这幅图画， 就是这样的图画， 这幅图画这段经文很重要， 这幅图画很重要， 这幅图画， 这幅图画 就是用电子显微镜， 就是用个 电子的显微镜， 放大很多千倍， 把它放成很大的一个千倍的， 那里是一个人的胚胎， 这是一个人的胚胎， 八粒细胞， 八粒的细胞， 这幅图画， 这幅图画， 我相信呢， 我相信 是在被基督教啊， 是让基督教 在他二千年的历史里面， 在这个二千年历史里面 被一个不可思议的 challenge， 是一个不可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挑战。 在人类历史第一次以来， 在人类历史里面第一次， 我们可以用基因学， 我们可以用基因学， 量子生物学， 量子生物学， 在这个胚胎的 level， 在这个胚胎的 level 改变一个人的属性， 来改变一个人的属性。 就前几天呢， 前几天 南韩科学家， 南韩一个科学家 震惊这个世界， 震惊这个世界， 他们成功地呢， 他们成功地 用更好的方法， 用更好的方法 来复制这些胚胎， 来复制这个胚胎， 做干细胞的研究， 做一个细胞的研究。 大约一年前呢， 在一年前 我去听个讲座， 我去听个讲座。 老鼠呢通常是花花公子的， 老鼠通常都是一个花花公子的， 他们永远不会同一个女伴长寿这个白头到老的， 他永远不会跟着吃女的一个老鼠白头到老， 将他老婆拿去了， 他把老婆拿去了， 他又去找第二个了， 他去找别的。 但是科学家发觉很奇怪， 科学家发现呢， 你可以将一个基因改了他， 你丢个把一个基因改变啊！ 呢啲老鼠咧好中意同一个太太差唔多成日走埋一齐。 他就很喜欢跟同一个，即系一个他太太永远一起。 你可以想象如果用基因学啊， 你可以想象如果用基因学 嚟消灭犯奸淫， 嚟消灭犯奸淫的， 唔错喎， 这个不错啊。 好啦，这个就系对基督教嘅挑战。 这个就是对基督教的挑战。 将来如果有一日， 将来如果有一天， 我哋复制咗一个人， 我复制了一个人， 佢唔会犯罪嘅， 他不会犯罪的， 佢唔会去犯奸淫， 他不会去犯奸淫的， 又唔会发嬲， 也不会发怒的， 又唔会偷嘢， 也不会抢东偷东西的。 咁我哋用人同神嘅问题系咪冇咗？ 人同神的问题就没有了吗？ 教会系咪关门？ 教会是不会关门呢？ 系咪唔使传福音？ 就是不用传福音吗 ？No， 不是。 因为咁样呢段经文系咁紧要， 因为这段经文这样重要。 点解？ 为什么？ 因为呢段经文里面讲， 因为这个经文里面讲， 我哋同神罪嘅问题， 我们同神因为罪的问题， 唔系基于我哋日常嘅罪行咁简单， 不是因为基于我们日常的罪行的问题。 我哋日常嘅罪行好紧要噶， 我们日常的罪行很重要， 系好紧要， 这个是很重要， 但系唔系最紧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哋人同神最紧要嘅根本最紧要嘅嘢， 人同神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 系一个地位上嘅问题， 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 我哋喺神嘅眼中系一个罪人嘅地位， 我们在神的眼光中是一个罪人的地位。 用乜嘢原则啊？ 用什么原则呢？ 就算在你身上呢个原则， 就是算在你身上的原则。 这个是你未存在之前已经发生了的， 这个是你还没有存在以前已经发生的。 如果我们虽然可以用科学改变我们的属性， 虽然我们可以用科学来改变我们的属性， 改变不到我们在神眼中罪人这个地位， 但是不能改变在神，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罪人的地位。 救恩的开始第一步， 救恩的开始的第一步， 就是将这个地位调转了，翻转过来，调转了， 就是把这个地位改变过来。 唯一的希望， 唯一的希望， 就是因信耶稣将这个地位改了回来， 就是因信耶稣我们把这个地位来改变 过来，从一个罪人的地位， 从一个罪人的地位 变成一个义人的地位， 变成一个义人的罪。 如果你们很多人， 如果你很多人 来这个教堂听到听了十年， 来这个教会听到听了十几年， 如果你不清清楚楚， 如果你不清清楚楚 明白你在神眼中罪人这个地位， 如果你不能明白你在神眼中的这个罪人的地位， 这个福音对你来讲是没意思的， 这个福音对你的 没用的。 所以马丁路德这样讲， 所以马丁路德这样说， 教会的存亡， 教会的存亡 是基于因信称义这个原则， 是基于因信称义这个道理。 所以古旧的福音， 所以古旧的福音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昨日 昨日 今日 今日 明日 明日 永远都一样， 永远都一样。 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和权利。 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和权利。 是我们对神的丰富恩典所做的甘心乐意的回应。 是我们对神丰富的恩典做个回应。 若是哪一位朋友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 如果哪位的朋友你对奉献意义不清楚的话， 请您暂时不要奉献。 请你暂时不要奉献。 我打开圣诗。 请打开圣诗。 545首。 545首。 奉献的诗事请到前面来。 请奉献诗事到前面来。 照来到